森林，你翻山越岭，历尽千辛，只为梦里迷人的风景。我只想要一颗纯净的心，像是一颗远离尘世的水晶。但爱恨纠缠，无法清醒，早已失去最初的原形。失去最初的原形。